攻读《伊撒伊亚先知书》第31章。或在那些南下埃及求救，依靠战马，信赖他们战车众多，依恃他们铁骑骁勇，而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，也不求问上主的人。但是上主仍然能降下灾祸，他绝不收回自己的言语，他必要起来攻击恶人的家，攻击助人作恶的人。埃及人是人，并不是神，他们的战马是血肉，并不是灵。只要上主一伸手，施助的人必将扑倒，受助的人必要颠覆，二者同归于尽。因为上主曾这样对我说，犹如壮师或幼师为了猎物而怒吼，即使召集许多牧人攻击他，他并不因他们的叫嚣而畏惧，也不因他们的喧嚷而惊慌。同样，万军的上主必要降下，被西庸和他的丘陵作战。犹如飞鸟展翼护雏，万军的上主也要这样防卫耶路撒冷，加以保护、拯救、延续、保存。以色列的子民啊，再归到你们所远离的上主那里吧，因为到那一天，人人必要抛弃自己的银偶像和金偶像，即你们以污秽的手所制造的。亚述必将倾覆于超人的刀下，超人的刀必将吞噬他。他将由刀剑面前逃走，他的壮丁必要充作苦役，他的磐石由于震惊必要逃避。他的王侯由于恐慌必将放弃军旗，这是在西庸有火，在耶路撒冷有炉的上主的断语。